突击！ 突破敌阵！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一月十六号，帝国军陷入意外的苦战之中。 应急！敌军的人数非常少，我们只要集中炮火，一艘一艘的击破就可以了。 报告，刚才突破的敌军从后面攻来。下面也有敌军攻来。 我军靠得太近，火力不要太过密集。 卡尔森的部队好像被挡住了。 妙了， 说庆幸可能有点奇怪，敌军为了避免同志间互打，攻击火力好像也减缓下来，多少还能撑一段时间吧。不过照这样下去的， 我们所依赖的钢索， 后方敌军出现，数量大约一万五千艘。 那是帝国军的右翼部队，像绕时钟一样绕了一大圈，绕到我军后面去的样子。 现在只能硬撑下去，把后方的防御层架好，尽可能把他们引过来。 是，全舰保持距离。 能量流往这边吹过来了，就趁现在， 全舰排成圆锥阵型，朝着敌军防卫阵的间隙突击。 糟了， 这样会被突破的。冲啊！ 应急！ 这个老人还真行，全速前进，攻打敌军的侧面。主炮齐射三发，进攻！ 敌军舰队从侧面前进来了，照这样下去会被切断的。 没关系，我们的目标只有敌军的总旗舰伯伦希尔一艘而已，照这样前进。 陛下，本舰的四周已经充满炮火，您就下令退后吧。 就照舰长你说的，不过没有必要大幅度的后退，敌军的攻击已经差不多到达顶点了， 是。 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敌军占尽了地理之便，可是两军的兵力差这么多，还能造成这种混战？ 元帅，战线拉得太长，照这样下去只会在敌军中孤立，被他们歼灭罢了。我看应该暂时缩短战线才是。 照这样前进也帮不到皇帝是吗？ 很遗憾的。 就是现在，集中炮火猛攻敌军的前线部队。 参谋长，你 我不要紧，倒是您快点走。好，敌军溃败了。 后方发现大量的箭营，急速往这里接近中。 什么？敌军还有别的部队？ 对不起，这是黑色枪骑兵舰队，黑色枪骑兵舰队赶到了。 这样，李登费这个家伙，看来他是慌慌张张赶过来的样子。 终于赶上了，剩下的敌军全都要由我们舰队来攻到一艘不剩。胡锦，这个时候才抵达战场，想吹夸个人的功劳啊？ 各位不要鲁莽，我们的敌将是个年迈的老人，说不定他早已设计好了我们根本想不到的诡计。 不，让他冲没关系。如果叫比登费太过矜持自重的话，反而会抹杀了黑色枪骑兵队的优点，就由他去吧。 遵旨。 横冲直撞才是我们真正的本事，不管敌军有什么高明的诡计奇策，我们都会凭力量把他击溃。 指挥官，导弹还有能源都已经见底了，已经快…… 因为我无法进士官学校， 啊， 我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志气，跟统合作战总部的高级将领们一起奋斗到今天。如果不是这种时代的话，我说不定能够升到舰队司令官。可是，我还能这样以小博大跟皇帝对战？已经足够了。 战舰迪欧梅利斯击沉，卡尔森指挥官战死。 我军已失去八成左右的兵力，想要打组织战是越来越不可能了。 看来是到此为止了，在这个时候全灭的话也没有什么意义。下令全舰脱离战线。舰长。 是。 不好意思，为了能让我军多逃一艘算一艘，殿后的工作就拜托你了。 属下明白，身为旗舰的舰长，我一定会陪着司令官撑到最后一分钟的。 大半都会到杨指挥官那里去吧。 说到这个，托苏尔少校的礼物应该送到杨那儿去了吧？ 顺利的话，这个时候应该到了。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可能认为光靠这一艘舰负荷太重了吧。 这些傻瓜。 真是坚固，就跟那老人的精神一模一样。 陛下，依您看，试着对他招降怎么样？ 没有用的，只会被那个老人笑朕不干脆而已。更何况，朕是个圣者，干嘛要败者献媚？ 属下再度请求陛下的宽宏大量。对于败者伸出手去的话，这也代表着圣者宽宏的气量。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那只是表示败者的气量狭窄。 好吧，但朕不亲自去，由米达代理朕去劝告他们投降。 通告敌将，通告敌将， 你们已经陷入我军完全的包围之下，已经没有退路了。 不要再做无意义的困守之斗，停止动力，投降吧。皇帝莱因哈特陛下对于你们的勇战，将以宽大的待遇来回报你们。重复一次，立刻投降吧。 你说的没有错，事到如今他们不可能会投降。 敌舰来电，敌军的司令官要求直接跟皇帝通讯。 好吧，把线路接到总旗舰伯伦希尔那里去。 皇帝莱因哈特陛下，我对你的才能还有气量有相当高的评价，如果我有孙子，希望能像你一样是杰出的人，但是我没有办法对你称臣。杨维利也一样希望当你的朋友，不愿当你的臣下。虽然我不是他，但这一点我敢保证。至于理由，说得比较冠冕堂皇的话，民主主义是一种交对等朋友的思想，而不是建立主从关系的思想。我希望交到好朋友，也希望对别人而言是个好朋友，但是我不想有个好的主君或者是好的臣下。正因如此，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服膺于同一面旗帜之下。非常谢谢你的好意，我想你现在并不需要我这老迈的身体吧。 敬民主主义，干杯。 别人懂些什么呢？ 最后留下来的敌舰也已经全部消灭，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抵抗了。 传令全军立刻调整阵型，再度朝着巴拉特星系前进。记住，通过战场的时候，全体将兵要对敌将起立敬礼。罗塔尔元帅。 是，陛下。 你要记住了，朕在近期之内可能会再度以这种形式面对敌将。 是。 由于陛下让我留在您的身边侍奉您，还带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我才得以体验许多各式各样的经验，回家以后就能够夸耀了。 瞧你会特别说出这种话，看来你是想家了是不是？ 啊， 如果是的话没关系，尽管告诉我。 哦，不是这样子的，只要陛下想要征服的地方，哪里我都愿意陪您去，就算其他银河系我也去。 看来你的气宇比朕来得大得很多，朕拥有银河系就足够了，其他的星云就由你去征服吧。 胜利的欢愉涌现在帝国军，然而伊希伦要塞失陷的消息传来，仅仅在这个胜利之后的三个小时。 要塞失陷，而且又是被那个人攻下的。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伊希伦要塞再度被杨威利夺走，的确是我们大意，但是这代表的只是一个局部性的败北。马尔雅迪特之战我军获得胜利，全体战局的胜利还是没有动摇，不是吗？ 不是这样的，伊希伦要塞在不在敌军的手中，战略上的要件将会产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关系，同盟军本队才把我们引到马尔雅迪特星域去。趁这个时候，杨威利以他的一队夺下伊希伦要塞，这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中了他们联系作战的圈套了。 圈套？ 这是您想的太多了。这一次的作战只不过是他们的个人独立运作所产生的结果。如果这是联系作战的话，那么比克谷元帅应该会担任攻略伊希伦要塞的任务，而杨威利本身则会亲自来对抗陛下才对。因为伊希伦要塞的攻略，杨威利只要把策略交代下去，不用他亲自前往也能够实行。但是对抗陛下，杨威利不亲自出动的话，连万分之一的胜利都没有。然而现在比克谷元帅已经战死，这对杨威利本身来说应该是个难以承受的损失，而且牺牲别人的性命来确保自己的胜利，这也违反了杨威利的个性。况且如果这种事被宣传开来的话，他会失去他的人望，所以我不认为杨威利会用这么愚蠢的策略。 有道理，恐怕真是这样。鲁兹，你的处分以后再说，现在先罚你闭门思过。罗塔尔元帅，你的功绩也很可惜啊，寿命还不满一年呢。 很遗憾。 罗塔尔简短的回答，心里却是相当复杂。被杨威利夺走要塞吃败仗的当事人是鲁兹，但是他没有看出杨威利的奸计，他本身也有责任。 另外就皇帝莱因哈特来说，则是他过于轻视耶秀伦要塞在战略上的价值。 到头来被杨威利打败的人究竟是谁呢？ 结果在被杨威利的骑射所打败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名字。鲁兹本来是一个很能冷静判断的第一级指挥官。 我曾经想过他可能有什么企图，不过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周延地预想到数年之后。 银河帝国的名将好像都是为了成就杨威利的战绩。 我们不畏惧十万光年的长征之旅，却独独害怕杨威利一个人。就算是这么回事，如果他拥有跟我们同样的兵力的话，命运的女神说不定会对他献上谄媚的笑容。 如果吉克吉尔艾斯还活着的话，说不定就不会以这种形式再一次失去伊谢伦了。 你说的对，如果吉尔艾斯还活着的话，那个欧贝泰就不能那么不要脸地垄断军务了。 如果吉尔艾斯还活着就好。 不管怎么说，为了不让杨威利的军事性魔术也联动到政治状况，我们必须尽早进攻同盟首都海尼塞。立刻命令全军向巴拉特星系前进。 陛下，我觉得不需要急着赶过去，只要堂堂正正慢慢接近海尼塞的话，光是这个压力就能压垮同盟政府了。 你认为同盟政府像个蛋壳是吗，玛琳小姐？ 是的，蛋的内部会掀起风暴的，他们恐怕会因为内乱而自行毁灭，这种事情不劳陛下亲自动手。 全军再度向前行军，就如你所说的，不要急，堂堂正正的去。 宇宙历八百年，新帝国历二年一月十七号，在马尔雅迪特会战获胜的帝国军，再度把目标指向海尼塞行星，开始前进。 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映す近い光、揺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比克谷的战死给杨威利带来很大的打击。另一方面，皇帝莱因哈特抵达海尼塞行星，宣布银河帝国完全并吞同盟领域，从此自由行星同盟终于从历史舞台消失。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东蔷薇园的勒令，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